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《嫁姐》，作者明鸾，领衔主播云鹤追、锦鲤、邓佑熙。第十五回，那汉子一五一十地招了供，将李嬷嬷如何安排他潜入后院，躲在衣柜当中，如何耳提面命告诉他大小姐的相貌特征，免得他认错人，如何教唆他适时将人制住，暗行不轨，被人撞破之后又该如何推诿抵赖之事，都细细说了一遍，直说的董姨娘惊慌不安，血头面皮紫胀。董姨娘见机极快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骑行至谢桃跟前，拉着她的衣袍哭道： 老爷，您要相信妾身啊，此事妾身全然不知，奴今想甚为服侍您这么多年，蒙天垂怜诞下了灵儿，日子过得好好的，何苦失此毒计陷害真娘呢？更何况若真娘名声遭污，对灵儿又有什么好处不成？ 所以你才暗地里请父亲过来，又故作好意地提醒父亲将此事压下，不要惊动宾客。 谢之方毫不留情地拆穿他的目的。谢之真立于堂下，泪光盈盈地看着谢涛，那目光中的惊讶、委屈与难过令他不忍直视，狠狠心抬起脚将雪服花帽的董姨娘踹到一旁。董姨娘哎呦一声，面色惨白地捂住小腹，李嬷嬷却做得好奴才，眼见大势已去，扑上来跪在董姨娘身边，往自己那张皱纹遍布的老脸上狠狠扇了几个耳光，把所有勾当都揽在自己头上。 老爷息怒，此事原不与姨娘相干，是老奴猪油蒙了心，见姨娘每日里长吁短叹，对着旧物垂泪，暗暗思慕老爷，却和老爷日渐离心，便自作主张安排下这么一场计谋。 毒妇，毒妇！ 谢涛被李嬷嬷的话气得双手直抖，指着他的脸喝骂道。董姨娘眼波微闪，明白了李嬷嬷的弃车保帅之意，做出一副惊讶模样。 嬷嬷，我知你全是为我好，可你怎么能去害真娘呢？你糊涂啊！ 李嬷嬷扶稳他，又对谢涛道： 老爷要杀要剐，老奴绝无半分怨言，只一条，姨娘是何等菩萨心肠的人呢？待歌儿与剑又是如何视如己出，还望老爷心里有个掂量，万万不可因老奴的糊涂，因旁人的谗言而和姨娘离心离德。另有一样，姨娘一直拘着老奴，不许老奴多嘴，如今死到临头，老奴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。 谢之方被这老毒妇一番颠倒黑白的话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，跳脚要冲上去打他，却被谢之真悄悄拦住，扯着他的手不许他动。谢涛听出了几分首尾，忍着气道： 你说。 董姨娘装模作样的上前阻拦： 嬷嬷不必多言。 说着口中又是哎呦一声，捂着小腹瘫倒在地，面上露出难忍的痛色。 你， 谢涛皱了皱眉，到底多年的情分在，想要出手搀扶询问，却又碍着一堆儿女站在一旁。 姨娘，您怎么了？可是方才那一脚伤着了？若是因为老奴的糊涂，害得您伤了腹中的歌，那老奴真是百死难赎啊。 李嬷嬷慌忙对着谢涛磕起头来： 修老爷大人有大量，不要因为老奴的过失迁怒于姨娘，为姨娘寻位郎中好好看看吧，一切过错都是老奴的过错，是不该姨娘的事儿，更不该牵连哥儿啊。 你说什么？云儿，你有身孕了？ 董姨娘已怕遮脸，委委屈屈地哭道： 妾身御下不言，眼皮子底下竟然闹出了这样的事，惹老爷心烦，也令真娘受了委屈，妾身实在没有脸再见老爷，只是这腹中胎儿尚不足两月，毕竟是老爷的亲生骨肉，还求老爷垂怜，给我们娘俩找一处房屋栖身，赏妾身两口茶饭，一床被褥，待妾身诞下孩子，便自请求去。 他说不下去了，呜呜咽咽地哭将起来。 你， 谢涛面色复杂，虽然对李嬷嬷说的话有所疑虑，到底怜惜之情占了上风，转身对小厮道： 快快去， 小兰，快去备马，请李神医过来。 谢之真已经收敛了方才短暂泄露出来的脆弱情绪，恢复到大家闺秀的端庄模样，在谢涛开口说和之前，主动给了个台阶下。 父亲，姨娘被蒙在鼓里，全不知情，如今又怀了弟弟，也是喜事一桩。因女儿之见，将这歹人和刁奴处置了也便罢了，此事以后无需再提。他这一番通情达理的话语，引得谢涛越发惭愧，也令董姨娘为李嬷嬷求情的话再也说不出来了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得力心腹被拖下去打板子。谢涛自抱了董姨娘去兰香居，一众下仆哗啦啦散了，只留下姐弟二人。谢之芳咬牙切齿骂道： 父亲实在偏心，板上钉钉的事竟然被他如此轻轻放过，这么多年的书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 谢之真也觉得心寒，听见弟弟越说越不像，笑了起来，摸了摸他的头： 哪有你这么说自己父亲的？父亲受董姨娘蒙蔽已久，就算养只猫儿狗儿，这么多年也该动了感情，如何是想舍下便能舍下的？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 谢之芳嘴上应了，心下却另有计较。谢之真看他隐有不平之色，且眼珠子乱转，担心他私底下冲动行事，连忙叮嘱道： 阿唐，无论董姨娘为人如何，质子毕竟无辜，你做什么决断之前，可否先与我商量一下？ 谢之芳自然满口答应，哄姐姐快去歇息不提。半晌，他独自来到庭院中，见谢涛安排下的八十大板已打去五十有三，充作打手的小厮乃是谢涛书房里侍候的典墨，那根板子被他挥舞得如云袖锦缎一般，动作花里胡哨，却看不见血迹崩出的腥液，也听不到筋骨断裂的声响。李嬷嬷装模作样地趴在矮凳上，嘴里哎呦哎呦地叫唤，脸上既无汗水也无痛苦之色。谢之芳咬了咬牙根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 典墨，董姨娘若知你这般孝顺，必定愿意将你调到她院子里伺候，不如爷去帮你说说情。 典墨被他吓了一跳，手下一时失了轻重，打得李嬷嬷惨叫一声，老胳膊老腿不住颤抖。他强笑道： 少爷这是怎么话说的？小的已是用了吃奶的力气，绝不敢随意糊弄老爷，还请少爷莫要取笑。 典墨虽然暗中收了董姨娘的贿赂，可那位肚子里的是哥是姐儿还不好说呢，即便真是个少爷，又哪里敌得过谢之芳这样站着嫡出的金贵身份呢？自然明白孰轻孰重。谢之芳抢过板子，将典墨桑到一边，往手心里哈了两口气预热，呼喝一声，砰的一板子砸下来，李嬷嬷当时就冷汗连连，说不出来话了。典墨也被他突然流露出的悍匪气吓得发抖，却听见俊俏的小少爷笑嘻嘻地说了句： 爹妈好好学着，这才叫吃奶的力气。 谢之方面上挂着笑，手底下却毫不留情，将今日里的担惊受怕和憋屈窝火尽数发泄在李嬷嬷身上。不过石板子，老夫人已是血肉模糊，又出气没进气了。他存着打死着老刁奴的念头，一下重似一下，将板子捂得虎虎生风，神威大作。不多时，李嬷嬷高叫一声，转过头来恶毒地盯着他，骂道： 老奴上的西天去，必求神佛赐下雷霆之怒，好叫你们姐弟俩身败名裂，人人唾骂，生不如死，断子绝孙。 谢之方被他触动前世里的伤痛，心头一跳，手下施了章法，打断了老化衰颓的后椎骨。眼见李嬷嬷口吐鲜血，将头往侧边一歪，片刻光景便断了气，吓得典墨呆若木鸡，不敢动弹。谢之方这才清醒过来，扔了板子，对着气绝身亡的尸体道： 上西天，解下你的十八层地狱去吧。我们姐弟日后如何不许你操心，你若有心，还是多陪陪你们姨娘，看看他如此作恶多端，心狠手辣，到最后能落得个什么报应。 说完这话，他就着水缸里的清水清洗干净手上的血污，自往前院去了。听众朋友们，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点击订阅关注，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。